啊故事的音频，甚至跟我们说他们愿意付费啊之类的，其实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那当然线下其实还有很多的家长是买一些这个纸质的一些故事书，睡觉之前给孩子来阅读。但是会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呢，买的故事书并不一定是适合这个孩子的这个年龄阶段。第二个呢，就是陪伴孩子的这一段时光讲的故事啊，没有一个储存的一个载体，那可能讲完之后呢，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当你一个月、一年、两年之后再来回忆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以前这些只是一个记忆的一个时光，没有载体。所以我们就是很开心的去做这件事情，觉得特别有 故事，然后上传到自己的这样一个 APP 端这样一个平台，让家长去选择，然后来去什么样的内容适合什么样的儿童。 其实我们接下来的努力方向呢，可能不是让家长去选择，而是让家长上来之后我们帮他去选择，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孩子的一些信息甚至做一些测评之后， OK， 那下面你接下来孩子在不同的阶段需要去讲什么故事，那听完我们这上面推荐的故事之后会获取哪些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技能，比如说勇气，比如说信心，和小朋友之间的一个社交关系。那我们这样的一些故事啊，一些故事集是可以帮你提供这样几乎可以是一个量化的这样的一些信息量出来。那这样的话就节约了这个用户去选择的这样的一些焦虑。 家长讲述完，然后通过异地的方式让孩子能去听到家长这样一个声音，有一个很亲切的这样一个感觉。 是因为以前会有一些朋友说父亲是可能在广东深圳去打工，那孩子在老家，时间一长的话呢，孩子就把自己父亲的声音给忘掉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让人伤心的事情。那作为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话，它其实是非常需要这样的一款软件。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当你给孩子去讲故事的时候，如果说用我们这款软件去进行，因为有录音啊，会增加一种这个仪式感。那对孩子来说呢，有一种这个牵扯某一些层面的一些思考吧，就不会像你只是一个讲纸质书，因为你讲纸质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轻松放松的一个环境。那因为有了这样一层的这样的关系之后呢，其实孩子对这件事情就赋予了一些神秘的一些感觉吧。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他会更在意这个事情，也能更坚持下。 您这个项目达到如今这样一个节点，或者达到如今这样一个规模，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你觉得核心是在哪些方面？ 这还是这个产品做的比较简单，也不像别的产品很花哨啊。那前期这个产品发布出来的刚开始就是给我们自己人来使用的，所以也没有想着是说把它做成一个商业化的一个产品。那只不过是到今年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数据特别好，特别是一些次日留存啊、月留存甚至半年留存都特别好。另外呢，有一些用户也一直在那个后台给我们留言说希望能够提供更优质的一些服务内容，也愿意付费。那所以我们就是经过这个仔细的考虑之后，然后决定是通过公司的形式来全力以赴来运营这样的一个项目。 不同的年龄适合什么样的儿童，或者是把一些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一些内容给摒弃掉。 我们是有些团队成员专门来负责这一块。那我们其实在后台的话是对每一篇故事打了很多的标签，比如说会有这个是年龄的未读、性别的未读，比如说是意志类的啊，还是说关于勇气啊、信心啊，我们是分得很细的。那只不过是说在前台用户能够看到的时候展现出来的东西很少，但是我们后台其实分得很细。 技术团队这一块 是对，然后我们技术团队的话其实背景觉得应该是非常好的了。那他们以前做过这个像开心农场、开心消消乐这样的一些现象级的产品，所以在技术方面的话我觉得不需要说，只要是市面上出现的一些技术啊，我们差不多都能搞得定。并且当用户第一次去录音去试用之后，他就会发现其实他和专业的这种主播录制的效果是几乎是一样的。 那是采用了什么样的技术使这个声音得到优化？ 对，比如说那一些降噪技术啊，一些这个声音的一些均衡啊什么之类的，这就是我们技术的强项了。当然不是说不会出现，至少是说只要是出现的话呢都能迅速的修复，所以我对我们的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 怎样一个周期进行迭代或者是版本这样一个升级？ 现在从现在开始的话，接下来可能会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版本的更新迭代。因为最近的话有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其实是把我们目前在线的一些故事的文本重新做了一些分类和梳理。 除了技术方面的人才，你们目前团队是有怎样的规模，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分工？ 其实我们是这个技术啊、产品啊、运营啊、 啊，整个分工还是蛮清晰的。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合伙人，那合伙人他以前是在那个报信鸟集团的一个总经理助理啊，然后就是负责一些运营啊，还有企管部的一些管理的工作，现在也在负责我们的运营。那我本身主要会负责一些产品啊，还有一些公司的一些方向，包括一些融资的情况，都是我这边在分工负责。 那有没有会考虑进行一些付费的内容，或者是进行一些更加定制化、更加高端的一些产品？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大版本就会上线付费功能了。当然我觉得付费是说明你这个产品的质量啊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是 对，所以我们也是为什么花了2个月的时间在做这个故事文本的一个梳理。我们是希望我们的付费功能上线之后确实能够值得用户去付费去花钱购买这些东西，有一些是故事，然后后期的话还会陆续的增加一些诗歌呀，比如还有一些像24节气啊，一些传说啊这样的一些东西。那我们觉得是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啊，还有一些这个像西式的一些关于这个昆虫的一些故事啊，一些关于这个财商启蒙的一些故事啊。那我们可能会也是根据用户的个人的一些情况吧，那比如说父母比较喜欢一些西式的教育，那我们可能给他推荐的最终就会是一些偏西式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啊，或者说一些内容出来。那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觉得不管是中式的教育理念还是西式的教育理念都是殊途同归的，这种都是帮助小朋友来成长嘛。 那上一节目聊到了芭比讲故事的商业模式，聊到你们的团队，那在下一节目将聊聊芭比讲故事创始人李旭磊李总他自己的一些职业的经历，包括你们在融资包括在项目发展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心里躲着什么，有点浪漫的心动，我偷偷看你，你也偷偷看我，世界上多了什么，好像变得很不同，站在你身边，这一切都好宽阔，在等着你紧紧的爱我，只要有你陪我，紧紧的就足够，你也在等着我紧紧的温柔，就这样手牵手静静的看着天空，什么？你只想要让我懂，原来我的梦也就是你的梦、哦、纸条上写了什么，我好想要听你说，让字字句句充满我们的笑容，我还在等着承诺，瞬间点亮的火花是我们的拥有，

那这个时候用户不单是说能够使用 APP 去录制一些故事，上传一些故事，那同时也可以把这些故事下载到故事机或者说智能硬件里面来，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放到孩子身边随时去收听。 朗读机的这样一个小玩具，然后里面有这样一个功能，孩子直接可以通过自己去操作来听到父母的一些讲述。 那这一块其实有一点像是说我们会把每一个父母打造成一个歌手，我们帮他去包装他的专辑，那只不过是说他里面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讲故事。 李总，您自己之前是从事什么的行业？ 大学学的是技术，但是毕业之后呢就没有再做技术，就偏这个销售还有运营这一块了。那以前有在百度和人人网一直是负责网络营销的工作，特别是在百度的时候呢主要是负责这个教育行业还有一些培训行业，所以对教育行业来说呢应该也不算外行了，因为平常是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那目前合伙人只有几位？ 我们是有三位合伙人，那首先我是那个创始人，现在是主要负责一些产品啊还有这个融资啊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另外一个技术合伙人刚才也有讲到过，那其实我们也是通过一些这样的，怎么说呢，因为大家都在上海嘛，他以前也是自己去创业，但是他是一个纯技术背景的一个人才，对，所以就突然有一天遇到之后就会发现说双方特别的契合，然后价值观也非常一致，那背景也刚好是非常这个互补的，然后就一起加入了。另外一个合伙人呢他其实是我的学校的一个校友，所以我们是从2011年来到上海之后就一直在一起做一些像校友会啊或者一些读书会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一起磨合了好多年了。那在性格方面的话他是比较擅长主内的一种存在吧，那我是比较擅长主外的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三个在一起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互补的一个团队。 优质的内容，那这一块你们是采用什么的方式，会不会给他们进行打赏？ 先说一下，那我们团队这边呢我对每个人的要求是我们团队的所有的人都要懂这一块，你可以不是特别的专业，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了解。当然了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是想再找一些在这个领域比较专业的一些关于课程体系啊一些内容体系的一些专业的人才加入到我们这边。那另外我们平台上因为也支持这个三方的一些少儿创作者来进行一些创作，那接下来我们想象的是把它打造成一个少儿文学交易的一个平台。那这样的一些这个少儿文学作家他在我们平台上创作的一些故事可能呢发布出来之后当天就会有一些用户的一些反馈，他根据这些反馈他可以做一些迭代的一些修改，那同时呢他也可以把这些故事集结成册集结成集。在我们平台上呢我们会根据这个用户的一些评论啊或者说一些点赞量的不同而对它进行一些这个推荐，放到我们的这个付费专区里面来。 明白。 然后大家进行这样分享， 会不会有点像儿童教育领域的这样一个得到的模式？ 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蛮相似的。那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某某作家然后什么什么系列这样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呢在别的平台是没有的，只有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有。那这个故事的话可能只是突出几个点，比如说提升这个3到4岁孩子这样的一个勇气，比如说提高他的财商。那你如果说刚好发现自己的孩子缺少这一些方面的能力 ，OK， 那你就可以购买这样的一个故事集，每天讲给自己的孩子来听。 深年龄层的人其实也可以通过你这个平台学习到一些东西。在这一块的时候，你也说就会找一些 B 端进行合作，或一些专业的幼儿园、一些教育的机构。那在这一块，你是怎样的考虑？ 首先，我们还是会专注在0到6岁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这个是我们人群最多的一个用户群体，在这个阶段，这个最需要陪伴的一个阶段。那如果说7到12岁的话呢，就相对来说的话，在前期不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当然我们可能就是前期会放一些普遍性的、普适性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内容出来。目前确实还在和一些品牌去进行合作，因为对很多品牌来说，他们可能非常擅长去做一些内容。但是呢他们推广啊他们特别是做 APP 啊这样的一些技术的话可能就不具备。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就和他的合作方式就是把他的内容放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来进行一个售卖，售卖之后大家进行这个利益分享。其实另外有一点，因为对于一个用户来说他这个月可能孩子是一个月的孩子， 是 下个月就是2个月了， 对， 那特别是比较小的小朋友每个月的情况其实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这个后台更新的内容其实是需要很多的。 那这也是我们在努力做的这样一点。随着它使用我们的这样的一款软件的这个时间的增加，它其实产生的内容是越来越多的。整个孩子的一个成长周期，所有的内容几乎来说都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来了。那我们后期其实是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一些服务，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他对接一些别的服务。 说实话，人员成本其实还挺高的。那前期都是你自己投入的吗？ 我们确实还拿到融资了，当时其实是有几家机构吧，都给了一些 TS， 都在抢，因为他们还是蛮感兴趣啊。但是我们最终经过博弈是拿去了其中的一家。 您在选择投资方的时候会怎样一个考虑？ 觉得还是气场嘛。就是有一些机构呢，你可能第一次跟他聊的时候，你说个一分钟两分钟之后，别人就听懂了。 OK， 那接下来他的想法，他的这个一些建议啊，可能会比你的还要多。那这种我觉得会比较靠谱一些，因为他懂你。然后另外有一些的话，可能你跟他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会各种质疑你，他觉得啊这个不是刚需，或者说这个场景不是这样的。像这样的一些投资人呢，可能你花再多的精力去沟通也是无效的，也靠缘分吧。 下一步在资本方面你们有怎样的一个预期？ 我们近期的话准备再融一轮那个 A 轮的融资，那差不多是在这个1200万左右的一个金额，主要是用于这个完善我们的一个课程体系，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团队成员的一个扩充。因为对我们这样的一款产品来说呢，其实我们的故事内容这个是非常重要，要加强这一块的一个研发。今年开始的话可能会和一些机构啊，特别是一些早教机构去合作做一些事，特别是今年这个中国诗词大赛火了之后啊，一些这个相似的一些早教机构其实也是想做一些这样的一些项目，但是呢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载体啊，所以也有在找到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功能和服务的支持。 好的，节目最后呢，感谢芭比讲故事的创始人徐磊李总来接受采访。 好的，谢谢。 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

世界正旋转着，我不再是我了，因为你给我的温热，从不需要言语，最甜美的附和。我转身离去，心装得满满的，却还不停怀疑着，幸福超越了快乐。